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依法治国，管好权，从严治党没有完，别让百姓又心寒，福尔摩斯。在河南瞎说，这怎么了？这是那位说了，这没评上优秀主持人脑子都不灵了是吗？不能够吧。一上来呢跟大伙儿报一喜信啊，昨儿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最喜爱的主持人评选颁奖典礼是隆重举行，好些个我的同事得到了这个殊荣光荣的称号，属于他们了，挺好的是吧，表示祝贺。那说那您呢？没有我哈，这个其实很正常是吧，因为我的努力还不够，报纸读的还不到位，京戏放的不够专业，评戏放的还是少是吧，烙子梆子的这都得跟上了哈。开个玩笑啊，本来呢其实是没必要说这个事情的，他这皆因为有的听众之前给我投过票，人家一片好心，得奖没得奖都应该致应一声，是不是？您说就这样啊，不多说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得不得奖都得为广大的听众好好读报。但说河南福尔摩斯讨厌，没得着奖瞎说，怎么叫瞎说呢？真事儿啊，我老家我老家真出了一个堪比福尔摩斯的大侦探，是吗？李的婶子，李哦，还是个妇女啊。对了，是吧？谁说妇女不如男啊？哈，这是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本来呢，我是合计着这个故事呢，赶到周末好好给您说道说道。既然党报的官方微博已经说了，那咱就别藏着掖着了。怎么回事呢？河南项城最近啊出了名了，哈，他们这个地方历史上还是出过人的，是吗？啊，有一个姓袁的，哈哈，那个事儿咱先暂且按下不表。单说项城最近的新闻是什么呢？有一个农村妇女追凶17年，找到四名杀夫的犯罪嫌疑人。哦。啊，就这位是吗？李桂英，李的婶子是吧，当代河南福尔摩斯。嚯、哦、哎呀，怎么回事呢？17年呢就是1998年，说是大年初三正过年呢，这是项城南顿镇齐坡村。齐坡村嘛，老齐家姓齐的是大姓，李桂英的丈夫叫齐元德，两口子生活搞得还是不错的是吧，家旺人旺。嗯，结果呢他们村里头啊有五个小子，为首的叫齐学山、齐金山、齐宝山，哎，听出来了，这是兄弟几个，还有一个叫齐阔军、齐海营的，就跟这个齐元德，李桂英的丈夫啊，其实是跟他们家里头之间之前有梁子有矛盾，就觉着啊这哥几个里面有超生的，说背不住是李桂英、齐元德给我们给点了，给举报了吧。但是事后查明没这么码事儿，想多了。但是仇是接下了，大年初三哦打起来了，这五个人持械斗殴，齐元德两口子是寡不敌众，结果齐元德经抢救是无效身亡，李桂英也受了伤了。案发之后犯罪嫌疑人跑了，那么当地公安机关也是立案侦查。那在那之后呢，李的婶子伤好了，到这个公安机关去打听， 怎么样了呀？逮住没有啊？啊，没有啊，都跑了是吧？我们这儿没有线索。那个大婶子，您有线索吗？您有线索给提供提供呗。我这大婶子说，我这一个农村妇女，我知道什么呀？这乡下的事儿，你说这我周边的事儿我还知道点，他都跑哪儿去了？那你们一点线索都没有啊？哎，这哎真没有啊？要不您给扫听扫听，好吗？后来李桂英一合计，那我找吧，我们家老头子让人给害了。得给他是吧整个明白啊，讨个说法啊。打那时候起，嚯，17年了，李桂英央个亲戚给找找吧，听说跑新疆去了。哟，那不行，我去新疆打工，我一边打工一边找吧。就这样，真可谓是大海捞针一般的，哪儿找去，茫茫人海，嚯，茫然四顾，哪儿是当年杀害我们家老头的凶手呢？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李大婶子啊，真可谓是锲而不舍，跟这事儿吊上了。哎，找着了那个犯罪嫌疑人电话号码，把这个转告警方，警方那边咔嚓，先后将5名这个凶嫌当中的4人缉拿归案，还有1人是目前仍然潜逃在外。哦，啊，挺好的，不错呀，是吧？不都逮着了吗？还差一个呀，早晚逮着。哎，别，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哈！人家《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因为这个媒体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提了个问题。哎，我说，这个逮坏人这事儿都得苦主自己干去是吗？啊哈哈，可说呢，没线索找线索，对呀、啊，你刚才不是让他们家里人找线索去吗？那警察干嘛去了？可说呢。后来河南项城这个事儿做出了回应，倒查办案人的责任。那这里头啊还一套头呢，其中有一名犯罪嫌疑人为什么逮不着呢？他把身份证的信息换了。哎，不是，那说你等会儿。身份证信息要是修改得找派出所啊，可说呢。说换信息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村里的是什么人，这个人当时负责这个事情，这个人是犯罪嫌疑人的亲戚，也不什么关系，他给改了，改了之后呢往上报，报给那个负责这个户籍的民警，这边是没查呀还是怎么着，嘁了咔啦嘁了马虎、他就给换了，好吗？啊，整体来说这个事情让人看了之后心里头嘿嘿，真的是乐不起来。尽管说5名凶嫌有4个人落网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引起的思考太多了。所以说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啊，提了个问题，谁把农妇变成了福尔摩斯？你看了没有，我说这话再论吧，河南福尔摩斯吧，啊，这个桂冠当属李桂英大婶子艰辛的17年追凶之路啊，谁把农妇逼成了福尔摩斯呢？说当地的警方如果尽力，何须他是饮尽苦难？倒查办案人的责任，这是应该的，是吧？这是重塑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形象，不袒护、不掩饰，也不敷衍的追责，这才有意义。要就此彻底反思啊，不能让公民老百姓自行缉凶这个事情重现，否则老百姓那说话，我告诉你说，那是直来直去，小胡同赶猪，说点话不爱听，您可别觉得好像怎么着似的。怎么说的呀？民众会说，养你何用呢？嘿，党报这几句话，汤汤汤汤汤说的带劲，太有道理了。要我来说，话说历史上就我考证啊啊，这个样的福尔摩斯那还真是不是没有，李大婶子不是头一个呀。是，你看看我正宗老家啊，当年就出过一个吗？是吗？杨尔摩斯吗？谁？ 杨三娥，杨三姐告状嘛，杨三娥这几句话，汤汤汤汤汤，是吧？也说的很带劲呐。话是难听不难听？难听，但是他在论呢，在什么论呢？在申论呢？是，嗯，你看《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吗？国家公务员考试开始了，那里面有一篇啊，就是要我来说叫作文，哈哈，那叫申论，是吧？申论是怎么写呢？人民日报给这些个考生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些话，以下这些句啊，你们都可以引用。哪些话呀？首先啊，头一句，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中央领导呢，那是人民的大勤务员。谁说的？习近平说的。把这些金玉良言都送给大侦探故乡的办案民警们，正是四分问题要商量，群众的利益他不能忘，内政外交都很忙，哪项工作放心上。您说说什么呀？一段时间以来啊，中央领导同志花的力量最多的工作是哪个？您说，您先来说。那个说这我哪知道啊？哎，您看了没有？又没好好听读报，是吧？我这个话里话外啊，竟让您某些人给听歪了。我跟您说啊，这档子事儿跟大伙都有关。是啊，你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这个时下眼前国家大事、内政外交事务繁忙，但是这些都不是习近平这些年来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吗？你看人民网说的吗？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之上，习近平言道，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哦，扶贫是吗？对了，时下眼前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然吹响了，一定得啊，真抓实干，苦干加实干，愚公移山的这个劲头那才行。不，这个在论吗？在呀，太在了。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带领欢天，70年闹革命难得，断然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 正是老乡，老乡泪汪汪，同学之间聚一场，礼尚往来他本平常，四分问题得商量。妈呀，你看得较真吗？是不是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中纪委啊回应了有些网友给他们提问题儿，哎，说这个礼尚往来这个怎么界定呢？什么意思？比方说你看啊，党员干部是吧，谁没个仨亲俩舅的呀？老乡、同学、校友聚个会是吧，挨一块吃顿饭，这个违纪吗？哎，问着了。中纪委说了，这个事儿得分开来说，是吗？比方说啊，要是说礼尚往来，那个礼品明显超过当地经济水平，是吧？一送的东西，哎，不叫事儿，是吧？这块宝玉40000多块，哎呀，就说了不得了，那可不是吗？啊，这就得提个问题，画个问号。还有些个礼节性的这些个什么送往迎来， 礼送往，他得迎来啊，送礼只来不往，这就叫超过正常礼尚往来了。正常范围的老乡同学校友聚会，这个不违反党纪，是吧？只有违反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这些个这才叫违纪，是吧？那位说，那么同学老乡聚会什么样的是可以的呢？比方说这出 怎能忘，手拉手， 您看了没有，穷兄弟哥们儿在一块儿啊，这个是可以的。那么什么样的同学老乡聚会这个有毛病呢？比方说 三高两文压制金，还忙连兄弟的月平，当初官司贵不的三门朝鲜不连兄弟。 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别让百姓心又寒，福尔摩斯在河南版，我是李欣。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李欣，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习近平抵达巴黎出席气候变化大会。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这个环保部可是说了啊，京津冀很多城市出现持续空气重污染过程，北京地方立法拒绝统计，这个不行将受罚，统计作假要公示。新华网说这个京津冀啊，这霾呀，重污染 PM2.5 是一夜之间蹭蹭蹭涨了7倍，很多地方确定了贫困县摘帽的时间表，好，有紧迫感了。新浪说是头些日子国内某权威媒体发了一文，一篇报道，说这个撤垫子的指控它有没有根据呢？哎，打哪儿说起呀、啊？哎，1998年的事情啊，也是17年前啊。对，有一位运动员叫桑兰，在美国比赛期间摔伤啊，这媒体呢对这个事情他做了一篇进一步的跟踪调查报道，哎，这个引起了争议了啊。他说呢，有了新证据，说美国的一位运动科学家说了，说导致桑兰摔伤的直接原因，不之前说是因为谁给他把这垫子给撤了吗？说不是，踩错了踏板导致的。那当然这个事情等于是说这桑兰当初是不是有可能没说实话呢？啊，结果呢桑兰那当然不乐意了啊，就这个事情做出回应，说不会再沉默啊，说这个报道完全没有一点调查精神。那么这个媒体后来也回应了，哎呀，不是跟桑兰过不去，我们写这个报道的立足点是新闻本身，就说啊，也确实啊，咱不是针对某个个人，希望把事情搞清楚，是吧？也不是找后账，也是为了今后更好的保护运动员提供一个案例嘛。腾讯说那个货广州啊贪官启示录啊，检察院发布的，他们花都市自来水公司一个副经理姓曾，哎呦，说是怀孕了，哎啊，这是女的啊，不是，她是男的，谁怀孕了？媳妇儿啊，不是，情妇，哎，好吗？因为情妇怀孕急需买房的钱，向包工头索贿小9万，在那之后呢，呵，潜逃外地13年，哎呀，说是住在山上，哎呦我天哪，好嘛，成野人了，是啊。后来 经过多年之后逮回来了，送上法庭。哈哈，网友赞曰，这是加了引号的，哎呦，真爱呀。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北京发布今年冬天首个重污染橙色预警，大伙儿把口罩都戴上啊，别不好意思，哈哈哈，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北京晨报说是国考这个试题关注环保减排，那是应该的。那么这个京华时报说今年这个国考最好考，嗨，其实不是说的题，题呢当然还是啊那个有一定难度的，那必须的，只是说呢这个竞争的比率相对要好，与往年啊相对低一点嘛。新京报，哎呀，说是这个亦庄那边啊小区里头突燃气儿引发火灾，有一男的不幸身亡。就说啊，赶上这个天儿是吧，消防安全也得放在心上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啊，各位。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给各位来说大报，今天的人民日报大块文章，哎，说是啊，当前咱们国家的经济形势那还是稳定的，叫四个没有变啊，用这个来认清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吧，这是有信心的啊，把这个经济搞得更好啊。这个人民日报另外说呢，现在啊国有资产百万亿了，嚯，这家伙可以啊，是啊，但是怎么管是个问题儿。监管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哎，那得好好合计，必须的。讲话，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你看见了没有？整明白了，是吧？你这个事儿他得必须整明白了。人民日报说了吗？交通部已经回应了，今后这专车打算怎么管，这个得再论证，好好合计，是吧？都考虑周全了。比方说，能不能带活休假？带什么活？带活就别休假了，不不不，他有这个说法是吗？国外有，人民日报说的啊，有的那个工作他可以脱产去做，不一定非得在办公室里面啊，就这个完成，在家里面也可以了，是吧？你跟很多那个是吧，电脑啊那个行业嘛，我这不行啊，我在家里头，那我哪读报去啊？你我在家里说话你也听不见呢，是不是？这个今天一句话新闻，北京青年报说这个海淀区啊挺好。啊，方便居民老百姓，2018年海淀的蔬菜零售点将达到700个，嚯，真不老少。另外北海公园啊，建园850周年，向公众征集老物件，谁家里面有那个石狮子什么的，哪有那个呀，就那个意思，是吧？今日人物，首先是一位95岁高龄的抗战老兵，这位叫林协顺老爷爷，嚯，当年杀鬼子打汉奸，哎呀，为国为民出力，流血牺牲，哎呀，是吧？跳楼了，哎啊，这就是头几天的事情。长沙老头打三层之上跳下来，哐当躺在地下。这个之前要跳楼的时候呢，街坊还劝，哎呦，别介大爷，你怎么这样啊？没劝住，掉下来了。后来呢，家里面就是个保姆，正在农贸市场买菜呢，得了信儿之后，三步并作两步，他腾回到家中，哎呀，就赶得上老爷子最后看了保姆一眼，之后就撒手人寰走了。哎呀，就说啊，这个咱们关心老兵的生活各个方面，可不止于年节，您说是不是啊？你这个事情让人看了之后心里多难受啊，盼英雄事事啊日落晚。今日人物之二，土豆。嗯， 啊，不是，就是一电影，您知道吗？电影叫《火星救援》，说那里面有一宇航员师傅给误到火星上了，回不来了，怎么办呢？得了，自个儿来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跟那上头种土豆，哎，好吗？哈哈哈，就引发热议。专家说了，这个咱们要科学理性，他这个科幻他不是科普啊，不过也还可以激发大伙儿科学幻想嘛，这不是坏事啊，您说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谢谢了啊，谢谢了啊，很多朋友发这个短信微信是吧，鼓励我，哎呀没得着，没关系，下次争取，是是是，我也没当回事儿，就那么一说，不是说了吗，因为有人给我投票，我不跟人家说一声也不合适是吧，都像这个9418这个心理的话呢，那恐怕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哎呀难受死了，他有情绪您听见了没有啊，我还没就我这还没情绪这情绪呢啊，我这还没情绪呢，好吗，都说乱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咱们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包括微信短信啊，一并谢过，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 千岁听懂红罗 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元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元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元可以得到五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元，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0067-1199，1980元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元的五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啊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67-1199，400067-1199。好的，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